娘子，来此一时夫妇带我进去。 懂了，我念。 你在此稍待。 懂了，金德夫妻快要说我来了。 员外， 哎，弟弟，看东云上宫来着。 哦，东云，你爹爹可曾安葬？ 安葬了。 银子够用吗？ 够了。 范宝， 哎， 带东云到厨房挑水弄柴。 是。 哎，公子， 不在。 我门外， 你门外还有没有东西？ 我得报过玉三。 哎呀，去去去去！ 东郎，你失了无有？ 娘子，我那麦线之上明明写着董云一人，如今哪里来的什么夫妻二人？ 你就是，是在龙旁捡来的一个棋子。 哎，一个人也能捡得来的？ 东郎，你太老实了。你不请啊，带我自己进去。 娘子，你娘子， 耶！爹爹爹爹，观音菩萨下凡来的。东云，他是何人呐？ 他是我的妻子。 妻子？先前满身之上明明写的是无牵无挂，如今。你有哪里来的什么妻子呢？ 员外我， 哼，破老。今天有的是真巧子，为之你心中真是小人。你怪天命里你忙过啊，纵观天看。 就办呢，那别不银子不丢到水里去呢。 这个一把东云，老夫念你年幼无知，免受官府，将这小娘子送走，再到我家上宫。 员外，有道是富有千金丹，七窍无不进，东郎满身你家，我岂能远走高飞？ 你是何人哪？ 我是他的妻子， 我是他的丈夫。 那先前卖身之上怎么从未提起呢？ 哦，爹娘在世定下的亲事，爹娘去世之后， 你说呀，你讲啊。 员外， 还说的有理，这是老夫我不能白白的养活于你呀、啊！ 哪个要你白白的养活于我？ 哼，看你这样嘴强舌辩，你还有什么本领不成？ 我会纺纱织布。 哦，你

我爹爹的旨意你也敢违抗吗？ 东郎你去吧。 爷，怎么回事啊？ 天子心 呢？ 醋根。 醋根，么东西叫噻？ 寒虫起来。 那好，我们就织过寒虫起来。 体还多三尺楼寸。 这多一点三尺楼寸，就留给梅婿做件被搭子穿吧。 哎，还是等七妹添了个小宝宝，做件绸袍子穿吧。 还是大姐呀，想得真好。 待我把他撕下来。七妹， 拿着吧。多谢众位姐姐。 不要谢了我，只要你们小夫妻在凡间恩恩爱爱，莫忘了我们姐妹在宫中冷冷清清，也就是了。 大姐，妹妹下凡无时无刻不想念众位姐姐。 七妹，你有了如意郎君，还记得我们么？ 是啊，还记得我们么？ 七妹，还是和我们一同回宫去吧。 这七妹不用害怕，听得至日共草言道，父王这次到西天府也，须得八日左右才得回宫。咱是就是回来了，我们姊妹也能替你瞒过去的。 是啊，我们也能替你瞒过去的， 看你逞能力。大姐， 天色将明，想法不变，我们还是快快回宫去吧。 七妹，我们要走。 金卷乃是偷盗来的， 这明明是我两次夜之成的，怎么说是偷盗来的？ 我来问你，你有几个两子？ 一个两子。 他有几双手？ 一双手。 找啊，一个两子只有一双手，一夜之间怎可制成十匹金绢？这分明是偷盗来的。 员外，你说这金绢是偷盗来的，请问谁是失主？谁是奸臣？什么这个那个，分明是怕三面长弓赶你赴日，你就想诬赖我们，懂了？我们交卷。 爹爹， 收拾收拾。 杨子，明日回家来是一桩喜事，你也该梳洗梳洗。来来来，来。哎呀呀，我不会呀、啊。 只可惜没有新衣不换。 还不下地干活去啊！ 我们满工了， 魔花 满工了。 哎呦，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冬云说他满工的， 休得胡说！ 员外， 我们满工了。 哎，三年长工尚未做到半载，怎么能说满工了呢？ 对呀。那门是文约上明明写的是三年的， 难道你就忘了一夜之辰失去警卷的死吗？ 是啊，那文约上明明写着一夜之间失成失去警卷，三年长工就要改为白日。 好好好，就算是一百天也不该今日满工， 该是今日满工。 你给我算算日子。 我们是四月初五上工，今日是七月十三，不是满工是什么？ 找啊，四月初五，七月十三，只有九十八天嘛。 对呀，那还差两天，两天呢？ 这来一天，去一天呢？ 这来一天，去一天，怎能算得？ 还礼上的日子，薄行们的功夫怎能不算？懂了，我们走吧。 好好好，算，就算。冬云呐、啊，你家中无不有天地无。 心，王爱美。 骨质吗？从今往后，我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儿女一般。哦， 来来来， 与我家官宝结拜仁义弟兄可好啊？ 我拜你做干哥哥，我拜你做干姐姐。 首长就断，告判不上。 我将你那卖身文约当面撕毁。 东郎，一张废纸，管他作甚，我们走吧。 吃饭。只怕你们走不得。 什么走不得？ 你这个娘子来路不明，老夫告到有司衙门，办理一个拐带人口之罪，要你坐船牢底。 员外，我这个娘子满说不是拐骗来的，纵然是拐骗来的，也是你的罪大，我的罪小。 这何以见得？ 我与娘子成亲以来，住在谁的家里？ 住在老夫的家里。 听谁治过金卷？ 听我治过金卷。 赵啊，既然住在你的家里，听你治过金卷，你当初为何不告？员外，我老实对你讲，我们夫妻成婚是有媒有证的。你若告到官府，到那时没人出场，证人上堂问你一个诬告之罪，我看不罚你一千，也要罚你八百。 好吧，就是你诡计多端，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吧。 苦劳。心中高恨，小红玉是一个不贤人，万般相传你不应气得 姐妹。 娘子，我们走了半日，哎，就在这里歇息片刻再走吧。 就一动啦。 多谢娘子。娘子，这是什么？娘子，你又洗了？哎呀，待我谢天谢地。哦，娘子，带我去世大师见见，古城小长来抬娘子回家。 懂了，不必花费银钱。哎， 你是要做母亲的人了，快些坐下。 我歇息一世，也就是了。 那我去至浅村讨本水缆与你解渴。 懂了。啊、你。 我去去就来。 弟二次颁下旨意，命你送我送上天。 休得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公侄，你焚烧南乡又有何用？大公侄因你犯罪已被打入我天牢。 他却为我犯罪行，被父王打入天牢，难脱身。父王，父王，你心太狠，总把我分身碎骨。为天庭， 公侄休要执迷不悟，如若不然，那就要 要怎样？ 要将冬云碎尸万段。公侄，玉帝旨意千万不可违抗，吾师三刻在南天恩恭候仙驾，小神去也。 受惊啊！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倒也无死。 这就好了。娘子，方才遇到一位庄户好友，向他要了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的吃了吧。 你自己吃吧。 哎，这是我特意要来与你冲进解渴的。 懂了。这来世不强之物， 才见得。 早离，早离，夫妻迟早分 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这叫做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耶， 冬郎，你看那是什么？ 好，那是在放风筝。 那风筝引火，直上云霄。 他的弦儿断了， 为其将他好有一比。 比作什么？ 风筝断线，好比为其上天。 嘿，娘子，你比得对呀！我们今日离开富家，回转寒窑，正好像从地狱爬上天堂一样啊！ 懂了。 嗯。娘子，你为何连带泪痕？ 这是引风泪。 有道是引风泪点把点，伤心泪掉满脸。 冬郎，你的衣服不好了，你穿上吧。 多谢娘子。毛笔待我仔细入画，做样东西我取取就来。 不能

说什么不是凡人岂是仙，既因我成婚就不该上天。我要去找 找哪个？ 找那猪和老汉。 你知道他是 哪个？ 本坊徒弟。 本坊徒弟，本坊徒弟。 送了 徒弟身呐、 啊， 徒弟身当夫一时婚人，今日他要上殿去，你为何不来先生礼？要待我找媒人聘礼。 我劝你不找也罢。 不，我要找他。 动了。 怀英水，怀英水，当初成婚蒙你为媒，今日两次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住？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你叫你吴有良。 娘子，当初征婚是印在这第三身上。华英水，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讲话， 他乃是个哑母疼。 爱不 听众朋友，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黄梅戏《天仙配》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再会。